开，找一个直播 rock 的电台，不要等待，跟音乐尽情摇摆，逍遥自在，就是我最爱的 sky。Come on。直奔的快乐，不要紧张，让阳光狂野的晒，逍遥自在，就是我最爱的 style。 Come on， 好朋友，我们大声地来唱

方的礼拜六礼拜七歌词当中一直在唱着，走在回家的路上捡了一朵阳光灿烂，就觉得我真的喜欢。继续来听跟曹芳一挂的旅行团悠长假期。 到冰上只太阳不黑，你每个记忆里有你在身旁，见你人在头戴装不黑，苦涩的太飞扬。想去的地方， 摩登天空旗下的旅行团乐队，除了后来加入的鼓手是北京人之外，其他都是广西柳州的男孩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侯湘婷，一个人的星期天。

当您和他一同出道的周启生、伦有亮，一个呢是给香港乐坛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电子乐周启生，一个是带领了乐坛一个时期主流音乐的走向伦有亮，而卢冠廷他是一个很幸福的快乐的老实人，另外呢他有一个很贤惠的妻子，也是很有才华的唐淑琛女士，和他一拍一合给乐坛留下了很多养耳的歌曲，比如说黄耀明的如果你爱我，王菲的暗涌，还有岁月神偷的主题曲岁月轻狂，都是出自于他们的这个创作啊。 情如昨，依然常惜心头。

四行老板之子，在还没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，我父亲要在家里帮忙扫把子。我必须利用手机清单的午后，在新社区的电线杆上装上电话的牌子。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寺的夜市。在我第一次上综艺礼拜以后，一点多才停止。这样的日子，在我第一次上综艺礼拜以后，一点多才停止。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之子，在还没证实我有足以赚钱的本事以前，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。是上帝给我的恩赐，我要让他平安长大，是我很重要的事。春儿是我的女儿，是上帝给我的恩赐，我希望她快乐健康，生命中不要有复杂难懂的事。 李宗盛最初是一个送瓦斯的少年，考不上大学，比起罗大佑而言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草根，用现在的话说屌丝啊。这可能就是他和罗大佑音乐的一些不同吧。罗大佑是精英主义者啊，早年他学医的啊，家里条件也很好。而李宗盛呢更有亲和力，他的音乐当中总是有那么多平民化的元素啊。刚刚听到的是他早年的一首经典之作品，叫《阿宗三件事》，当中提到他的女儿纯儿，说是上帝给他的恩赐，希望他快乐健康。他有三个女儿，李宗盛很会写词，大师级的人物，可是给自己的女儿的取的名字都很有意思，一个叫李纯儿、李安儿，这是他和第一任太太的这个小孩。后来他和林忆莲生的女儿叫李喜儿，可能他很喜欢这三个字吧，纯、安和喜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他的得意的代表作，不过不是他来演唱，而是郑怡来演唱。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人是小虫，但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李宗盛。小雨来的正是时候。 你是哪里做错？ 北京时间